当然新加坡警方就提醒公众，如果接到类似的诈骗电话，千万不要将银行户头的个人讯息透露给对方。那外国的公民呢，应该联系所属的新加坡大使馆，以便确认电话内容的真伪，以免受骗。因此也希望在听节目的您通知一下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或者亲人，千万要留意假冒中国公安或者是政府人员向你们欺骗比特币的骗案。 好，感谢邱胜阳先生来自新加坡的报道。到这儿呢，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欢迎大家下载北京电台的手机 APP 听听 FM， 了解更多电台的精彩节目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我国西最南，选手西海峰，他有566分的成绩，祖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例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